博工程。由听日嘅首班车起咧，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嘅列车服务系将会暂停，直至到听日嘅服务完结为止。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乔家的儿女》，Jenny 李杏霓、萧海恩首次携手合作港版宣传曲。这种亲 今次可以参与这个乔家的儿女宣传歌曲的录音，我是觉得很开心的。里面有很多的歌词，我会特别有很多成长的画面，全部都出来了。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10月24号开始，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凌晨12:00精彩重温。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早晨， 早晨咯、 哦。礼拜六好多嘢玩嘅吓，咁啊，听日咧就应该系万圣节嘅正日啦。 所以你今晚谂住喺边度过先？ 我唔会嘅，我谂住打边炉啊，系中式咁样过。我尽量咧西方嘅节日用中式嘅方式过最平嘅咁样系。 用西式嘅服饰，用中式嘅方法过。 系啊，即系譬如你话情人节咁样咧，食中菜会平啲嘅。 系 譬如你话过年咧，食西餐锯扒咧。又便宜啲嘅， 好 逆向思维， 一个精明嘅消费者。 我同你都系金牛座啊嘛，系咪 冇错， 啲钱赚翻嚟粒粒皆辛苦，用钱都要使得精明一啲嗱。不过咧都好多活动可以参加。上个礼拜就讲咗自己去跑步比赛啦，咁啊顺利完成咗啦。咁啊几开心嘅一件事。今个礼拜仲有其他嘢玩，咁啊嚟紧咧即系下个月啦，六号即系11月6号咧就有呢个香港啊游艇会搞嘅一个活动，咁叫咩咧？维港帆船赛啊！暨体验日，咁我觉得咧，即系帆船赛嗰啲全部都系高手嚟噶嘛，咁但系体验日咧，我就觉得扬帆出海咧，都系一个好正嘅事嚟嘅。香港胜在有个咧好靓嘅海港啊嘛，我闻说咧早几届啊，梁朝伟都有参加，系梁朝伟、啊， 不得了、啊， 上戏哦、啊，个阿爸系啦。梁朝伟都参加，系咪好劲咧？即系如果我都有机会学下考下船牌啊，扬帆出下海啊，咁都几正。有冇谂住学船噶？我想问。 我一路都有谂过。 系咩？ 不过斋谂咯。 点解唔付诸实行啊？ 主要我相信 抽唔到时间， 系主要系个时间，因为佢都要几日时间考噶嘛。 系啊，同埋都要学啲基本嘅。 同埋我好担心我记唔到啲旗号啊。 嗯， 系啊，其实佢最难就系记嗰啲旗号啊，跟住唔同嘅三角形嘅摆设会系等于啲乜嘢嘅风向啊等等。 嗯，系啊，其实呢个活动都系有关啲 charity 嘢嚟嘅，即系有啲慈善性质啦，咁啊都系关于嗰啲即系抗癌勇士啊咁样啊吓，咁啊会做呢个活动嘅代言，咁啊有意义嘅活动啊唔止。呢、這、一個嘅，即係仲有好多，譬如上個禮拜我哋講咗，除咗跑步比賽啊，跟住即係嚟緊可能有單車節啊，單車節係踩去灣區啊，咁呢啲揚帆出海有冇機會航海翻去珠海啊？咁樣嗰啲咧，喂，我覺得未來都係新趨勢嚟噶，會唔會係咁啊 ？PC 你覺得？ 會喎、啊，我睇過呢、這個粵港澳大灣區嘅文化旅遊綱要，其實嚟緊講緊如何去運用呢、這個輪船啊，或者一啲 係一啲海上嘅 嘢 啦，係啊，例如水上的士啦， 水上的士啦， 冇錯。 咁都應該要慢慢發揚光大嘅，將呢一樣嘢有喺度，咁點去宣傳，點去做 promotion， 呢啲全部都係要等翻市場推廣嘅同時去諗諗佢啦。而點樣將香港嘅品牌打到去世界各地，亦都係啱數嘅。 除咗體育之外，其實仲有一個文化盛事喺11月13號會舉行。 係乜嘢？ 係啊，我哋喺中環海濱公園咧有一個太古城港樂嘅星空交響曲啊。 即係呢個港樂就係香港嘅即係一個樂團啦。係 啊，冇錯冇錯。 通常張敬軒啊，跟住其他歌手朋友成嘅咁嘅，今次就即係可能有一個 label 就成啦。咁但係都最好嘅一樣嘢係咩？免費嘅呢台。 免費嘅網上登記。 係啦，咁啊可以睇睇啦，可以感染下呢、這個感受下啦，直情係呢個。 係啊，我哋可以喺個星空下戶外嘅情況去一齊欣賞呢個音樂會。 音樂咧就控制到啊，有冇星空咧就要望天打卦嘅。係啊，天氣好啊有星空咯，天氣唔好咧。就難啲搞出嚟㗎啦，咁但係都可以多啲文化藝術嘅活動咧，俾大家可以參與下啦。咁所以即係今日接住落嚟請嘉賓咧，佢文化藝術咧都係表表姐嚟㗎啦， 不得了啊！ 目前佢又會做，幕後又會做，啊又會咧為到各個嘅團體咧出一分力。佢係 除咗文化之外，體育運動又係同佢有關，旅遊活動更加有關。咦？咁係邊一個啊？ 佢 Alex 方力申啊，請佢出嚟先。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欧。 喂，咁啊，讲到湾区咧，其实过往都有好多唔同嘅嘉宾咧，讲话喺湾区入边咧，各大城市咧都有好多咧叫做步道啊。咩叫步道咧？又可以俾你咧有自行车道，即系踩单车啦，即系要围住成个珠海踩一个圈啦，跟住咧跑步咧。我哋啲十 K 咧，未成日覺得好勁咧，要跑西隧咧，或者跑雙橋啊、雙隧景好靚嘅。但人哋其實已經有一個跑步嘅步道，可以真係圍住成個城市咁去跑。咁當中牽涉好多啦，城市嘅規劃啦，以至城市點樣支援到個體育產業啦。所以啱啦，今日咧又再請嚟咧方力申 Alex 咧，同我哋做嘉賓啦，去講講佢又運動員嘅身份啦，以至即係佢喺旅發局入面都有一個職銜噶嘛。咁啊，點樣將運動產業啊、文創旅，你成日都講噶啦，結連埋一氣咧。咁多個咧，即係先問下喺 Alex 係咪啊？即係喺內地嘅生活啊，或者內地有冇？試過集訓啊，或者你睇到內地嘅城市嘅進步係點咧嚇？嗯， 哇！你講翻廿幾年前嘅事，等我諗下先。我唔係，我再遠啲咧，我30年前都講到啊。因為咧，我最記得我一開始跟住自己嘅泳會去集訓咧，係去廣州嘅。咁啊，嗰陣時我得嗰9歲10歲到嘅啫。咁啊，即係跟佢哋嗰陣時，應該都係即係一個都唔係話。即係嗰啲廣東省隊啊，或者係市隊，全部都唔係，即係一個泳會嘅啫，都係。咁跟住游完嘅時候咧，我記得咧係要有個評價嘅。咁我咧就係被評咧係劣級運動員。係啦，佢就叫我咧即係翻香港咧，我就同我老豆講，俾咗老豆啊，我係劣級喎。咁我係咪應該即係我冇乜天分，冇乜機會遊？我老豆真係嬲到咧，即係基本上好似搣爛佢噶嘛。因為好多時佢哋以前咧，我唔知依家有冇啦。佢哋會 check 咧，又會 check 你骨齡啊，又 check 你即係將來會即係好細個 check 你將來可能個身高會去到幾高啊？即係佢好睇嗰啲外在嘅因素。 而家我知道佢哋會睇個 DNA 噶嘛，即係 check 咗個係啊，而家係 check 埋基因。 以前係睇你可以生到幾高，咁所以可能佢好早就知道即係我唔會好高咁樣，咁所以佢就話：喂，呢個都係劣級嘅運動員啊！咁所以即係佢哋係因為人多嘛，內地咁佢哋而家可以揾啲好多唔同。 即係優秀 各省各省各縣。 係啦，咁跟住另外到到我入咗港隊之後咧，就最記得就去過兩次高原訓練嘅、嗯，就去到昆明，係咪叫海埂基地咧？好似係啊，就係、是、昆明啦，即係千幾米啦，咁、就 海拔千幾米， 係就去到做訓練。咁啊，真係好特別嘅，即係當你去到嘅時候，真係行步路都喘氣，即係攞住行李幾級樓梯又喘氣。咁跟住適應咗可能幾日啦，跟住練水啦，一個禮拜啦，兩個禮拜咧。一翻到嚟香港咧，哇！真係覺得咧，佢哋嗰陣時係咁講噶嘛，即係自己身體裏面咧，佢氧氣會多啲，咁、所以咧就好似咧遊極 爆得， 遊極都遊唔攰咁樣，係啊，所以就有去高原集訓嘅嗰個嘅情況咯，係。 咁啊，即係呢啲都係喺內地集訓嘅一啲點滴啦，係。 其實內地集訓同香港集訓嗰個分別喺邊度啊？ 咁當然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咧就會同內地嘅運動員會交流啦，會一齊練啦，可能會即係內地嘅教練會出 program 啦。咁如果有啲冇咁嘅 connection 嘅時候咧，就淨係去佢哋嘅地方用佢哋嘅泳池設施，咁就等於一個轉換咗個環境。咁因為香港有陣時，如果你唔係港隊咧，你未必可以真係住埋一齊啊，咁去訓練噶嘛。咁去內地就最近啦。咁所以，但係今時今日就即係交流會多咗，咁所以就可能會即係會同埋佢哋啲運動員同埋教練一齊即係一齊練咁樣，就競爭大啲就進步。 因為可能一般市民都會覺得哦，游水就係大家喺個泳池度游啦，但其實我哋可能知道，除咗喺個泳池裏面游之外，其實應該仲有好多機械你哋要做。 好多好多，今時今日係即 係用科技去 train 㗎啦，好多都係。 我哋嚟緊啦，可能講緊一個叫做體育科技嘛，即係加入咗好多醫療啊或者唔同嘅元素入去。咁呢一點你又會點睇咧？ 咁所有嘢都係幫助體育嘅發展啦。咁我講緊我二十年前嘅時候，已經係現場遊緊嗰啲 main set， 即係好攰嗰啲，已經現場吉耳仔、吉手指，就即刻攞你啲血去睇你嗰啲即係乳酸啊，係點樣啊？跟住之後再唞嘅幾多，就睇下你啲乳酸有幾咁，即係幾快可以 recover 到啊？即係二十幾年前就已經係咁啦，咁依家就即係更加啦，係啊。 咁再問多少少啦。依家成日話要將啲文化體育項目咧結連埋旅遊噶嘛。咁嗱，文化體育同埋旅遊三個範疇你都曉，你都 我就係識讀呢三個詞語， 會啦，點會啊？嗱，即係文化產業你都有自己嘅一個項目咧，即係 artist 都係啦，藝術嘅。 咁我老豆開畫廊添， 係咯，你亦都有藝術啦，藝術藏品啦， 中意啊。 遲啲好似樂仔咁樣舉去蘇富比啊，NFT 咁樣係咪？又有幾千萬咁樣係嘛？唔知點玩啦，唔知點玩啦嗰啲。我哋喺下啲另外啲節目先問下你啲關於 investment 嘅嘢。但係即係除咗頭先話文化咁啊，體育頭先。讲咗啦，咁旅游啦，即系我都知道你即系头先都讲啦，话旅发局有一个身份，咁点样将几样嘢结连呢？因为过往其实旅发局都好支持咧一啲运动项目，譬如有香港单车节啦，我都有踩过，其实几好踩嘅。咁当然有一个地产项目嘅商，即系好似收容机有 sponsor 咁做得好好咯，我好 enjoy 啊。不过疫情嘅问题又可能停咗一两年啦，往后会唔会有多啲呢一类嘅面向咧？即系依家成日讲。香港大型嘅賽事，我哋一年數埋可能三樣，譬如好似有個 e-sport 啦、e-formula 啦，咁第二咧就係嗰、那個頭先講嘅單車節啦，因為有啲外來嘅單車手嘅，咁再加上香港馬拉松啊，呢啲就係比較即係香港嘅國際體育盛事，當然有 Rugby Seven 啦，但係 Imagine 仲會有啲乜嘢會加添，或者 好熟喎、啊，你講曬啦，係 咯， 係咪啊？ 即係。就係想多啲嘛， 遲啲如果搞單車，仲會做埋 virtual 啦，因為依家佢哋如果嚟唔到的話，要搞做 virtual 啊，或者路線可能試下即係港珠澳大橋啊，咁所以其實都有好多嘢會諗，同埋亦都會諗緊，即係除咗旅發局自己嘅親生仔女自己生嘅 program 之外，其實仲會即係都會研究下，即係同即係雙贏嘅機構 要合作下啦。 所以好似之前嘅阿巴蘇啦，其實旅發局都有出錢去支持啦，咁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總之即係做到出嚟係希望可以即係等外面知道，即係香港係哇好快就已經可以回復翻復甦翻個旅遊事業啊，同埋俾佢哋外邊嘅人知道，即係香港有好多好嘅 event 啊，咁就呢個係一件好事。 同埋除咗 Alex 喺產業化發展咧，即係講緊文體類嘅產業化發展咧，其實 Alex 佢本身透過運動咧，之前做咗個籌款活動噶嘛， 係啊， 即係嗰個都係一個旅遊嘅。 即如果你問我，即你可以透過，我覺得係透過一個籌款啦，亦都可以了解到其實香港嗰個海域咧，其實好多好靚嘅景色啦。 係啊，不過佢冇時間睇嘅，其實 佢冇，但我哋睇住佢遊嘅時候就會望到側邊嗰個情況係點樣。 一路加油啦，那個過程我真係覺得佢超堅啊，其實方力申。 不過 我記得我電話訪問嘅時候都講過一次，我真係要兜兜面講，因為超堅，即係唔系咁容易挑战得到啊！即系 咁嗰阵时都真系练咗年半啦，咁同埋四十五公里啦，围住香港岛，咁都游咗差唔多十一个钟，都系即系都最，我觉得最即系成功感最大嘅，唔净止系游到啦，系因为即系当时有好多人睇啦。我最近搭的士，的士司机都话佢嗰阵时有睇 live 添。 梗系啦，睇 live 先够劲啊嘛！一睇 live 先见到你要补给啊，人嚟噶嘛，你要补给，即系可能要 Vivi 啊，要即系有好多嘢要喺嗰个补给艇嗰度去搞咧。 你睇到我停喺度嘅时候， 有啊， 面色有变，你觉得我 花田咯，成日成程咁样系咁喺度影住你，你知噶啦，你啲好朋友出卖你，唔系今时今日嘅事嚟噶嘛，系咪先？ 咁所以就 好有娱乐性噶，都令到件事。 同埋最后筹到超过1000万啦，咁所以呢个全部都系即系捐出去啦。咁所以就呢个系即系我自己可能系人生即系仲成就感仲大过我去奥运嘅，可能真系。系 啊，有冇谂过游水如何产业化，同埋游水如何变成旅游项目啊？嗱，啱讲单车啊，咁游水你有冇谂过？ 我龙舟都好劲啊，我哋香港全外国都系好中意。 我哋 香港 系邀请赛噶嘛， 国际赛噶 嘛。咁我哋嚟紧嗰个即系维港嗰、那个即系香港游去九龙啊，即系呢个维港都会再搞翻。 渡海泳，渡海泳， 系啊，所以其实香港亦都系因为 Covid 啦，行山人多咗啦，咁旅发局亦都有拍过一系列嘅行山嘅片段啦，即系好似话呢啲片都好似有攞奖添啊，世界都。 即係好熟嘅，其實我哋熟啲。頭先都講咗，起碼有10個 project 啦。咁啊，我哋當然期待有第20個 project 出嚟啦。咁啊，即係做嘅人辛苦，但係我哋樂在其中，參與者又好，同埋我哋嘅面向始終係打緊個起跑線係由灣區出發，打緊一個國際線嘅。希望即係我哋旅遊產業快啲蓬勃翻啦。 因為我諗最快肯定會係大灣區，即係可以 做到旅遊 線可以通關，都係期望呢樣嘢就會多啲咯。 係啊，咁啊，呢個時間梗係要聽下方力申嘅作品先啦。 前看，从来未踏足的风光，要负责曾承诺自己的愿望，如若怕雨飘降，怕气温降，问梦想怎发光，宁愿沿途承受伤疤很多，也别要灵魂从未感饥饿，如若怕跌倒过，怕会走错，我便幼稚如初，朝着明天针对着终点冲线，期望成功怎可以停在起跑线，人生要好好将每天躲现，然后眼界扩大多一点，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着勇气靠自己勾出风景线，前看抬头为值得的奔波努力过，谁宁愿在温室独坐，曾被雨痛击过，会刺激我力量输出更多，沿途承受伤疤很多，也别要灵魂从未感饥饿，如若怕跌倒过，怕会走错，我便幼稚如初，朝着明天只针对着终点冲线，期望成功怎可以停在起跑线，人生要好好将每天 天多疑，然后眼界扩大多一点，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勾出风景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孔凡毅话，专家将会同政府商讨是不是降低伏必泰疫苗的接种年龄至五至十一岁，剂量是成年人的三分之一。孔凡毅是一个电台节目说，美国目前已经完成相关的第三期临床研究，发现伏必泰疫苗在五至十一岁的儿童效果好，保护力非常高，安全性亦都好，并没有心肌炎个案。他说专家亦都会讨论是不是将科兴疫苗的接种年龄下降至三至到十七岁。孔凡毅提到，在评估下降接种年龄的时候，要考虑目前香港已经清零，但或者会有机会有变种病毒走入社区，儿童亦都应该接种疫苗，而且儿童有机会感染之后传染给屋企人，令长者有机会感染，影响长者的保护力。政府完成检讨法律援助制度，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括在刑事案件方面不再容许由受助人提名律师，而是由法援署委派。法援署署长邝宝昌说，今次提出改革是希望减少接办案件过分集中，有更多律师可以参与处理法援刑事案件，认为这样对培养有经验的律师有好处。邝宝昌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实际上法援受助人在刑事案件上并没有提名律师的权利，只是过去五年部门放宽了做法。邝宝昌又说，法援署的目标是向受助人提供合适的法律代表，但没有讲明受助人有选择律师的权利，强调改革不会抵触基本法或者人权法。至于由政治立场不同的律师代表受助人会不会损害其利益，邝宝昌说，相信律师和大律师知道其责任是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如果自觉不能够好好代表当事人，就不会承接案件。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渔权争议未平息，英国环境大臣尤俊士说，如果法方坚持针对英方采取威胁措施，英国保留权利作出合乎比例的回应。尤俊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形容，英国的大门永远打开，政府目前会静观其变，不打算以法国的方式回应事件。他说英方将会向相关委员会提出事件，亦都会透过外交渠道接触法国驻英大使，但假如法国持续推进威胁措施，英方保留作出更多行动的权利。对于法国有官员早前形容英国唯一能够理解的语言是武力方式的语言，尤俊士批评完全是煽动性的表述，亦都是错误的处理方式，又质疑法国在扣查英国渔船的过程中将事件政治化，可能同选举因素有关。英国白金汉宫说，医生建议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休养多至少两个星期，不进行任何官式访问活动。白金汉宫又说，期间英女王可以参与一些较简单的职务，包括以视像方式作为观众观赏活动。而年95岁的英女王早前取消对北爱尔兰的访问之后，上星期三到医院接受初步身体检查。她今个星期二恢复公开活动，透过温莎堡的视像系统和各国外交人员会面。英女王之后宣布不会出席即将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上半集节目呢 PC 我哋就讲咗好多节日嘅嘢啦，双十一都系个节日嚟嘅，对于鍾意买嘢嘅朋友仔嚟讲呢，咁呢个亦都系内地比较著名嘅一个电商节啦，咁几大电商啦，唔逐一讲啦，一阵又要问我有冇持有佢哋嘅股份，我就完全唔讲但单单双十一呢样嘢呢，纯粹一个呢鼓励大家买嘢嘅势头嚟嘅，今年双十一巴闭呀，唔系双十一嗰日买，系双十一之前已经 pre-sale 啦， 已经开始紧噶啦。 系咧，依家已经喂，咁你一个节美其名啊，双十一又话光棍节， 已经开始紧。 你依家根本都未名不正言。 我已经开始咗订货呢一样嘢噶啦。 系咪买咩啊？今次 系啊，我今次都系买啲汽车嘅一啲可能隔声啊， 汽车嘅零部件啊，嗰啲咁样。做咩成日要隔声啊？你架车好端端端端，音响咩？ 系开咗。 你睇下北美啊，嗰啲朋友仔啊，喺加拿大 A 地方去 B 地方去，只嘅啫咁样。咁嚟紧我哋都系真系面对好多唔同嘅食安啊，或者食物危机。我好中意有阵时有啲产品咧，就中意内地嗰啲网站买翻落嚟，特别系啲食嘅嘢。咁你一定会话，喂唔系、啊？由细到大食嘅嘢，好似觉得内地嗰啲唔太安全，咁、你会拣噶嘛？ 系啊，我 你会睇风评噶嘛？ 睇个品牌嘅都要。 系啦，我咧就好中意食咧西藏出嘅一啲咧肉干， 嗯， 即系嗰啲啊，即系牛肉干、猪肉干、羊肉干嗰啲 friend 咧，佢有某几个牌子咧好出色噶，我嚟伴酒啊，助酒小吃咧，可以话系一流。咪后同你分享翻。 我中意食嗰啲粟米脆啊。 哦，系咩？ 系啊，跟住同埋你知道我中意订嗰个茶咧、 啊， 之前有节目讲过啦、啊，我哋都。 你中意饮啫，一落一落咁样。 同埋啱啱出咗啲红茶啊嘛，出咗系啊，啱啱出咗一个新嘅口味，出咗普洱， 系咪 咁所以我即刻订咗嚟试。 即系冇特别讲边个牌子嘅，咁但系你有时即系我就都系咁噶啦。内地出产嘅就买翻内地嘅，咁你话喂会唔会喺内地嘅网站买啲外国嘢咧？我就唔嘅。 喂，同埋好快噶，我想讲道德 系咩？依家系好快 的，系啊系啊， 我好耐冇上网买过嘢咯。喺内地网站 超市之后咧，嗰个嘟嘟超市咧，跟住佢讲紧我今日订，讲紧我后日就到货， 咁嘅 好快， 哇，咁都几坚， 系啊 系。 同埋佢而家出咗个香港超市嘛， 系咩？ 系啊，真系香港发货嘅，即系除咗国内发货之外，另外仲有一批系香港发货。但系咁我就觉得尤其是双十一呢个环节啦，即系。大家可能要去購物去消費的時候，都可能我揀呢個日子，但係成日都會話，其實你如果預早去睇定或者預早一個月啦，即係之前有睇開嘅話， 其實可能之前啲價仲平啲係咪啊？ 就係咁，有部分真係會，即係原來其實你見到都係一啲銷售策略啦，即係預早 mark up 咗，即係係咯， 呢個肯定 係啊， 即係做生意係咪先？邊有虧本生意？ 最吸引係兩樣嘢嘅，就係你免手續費嘛，免信用卡手續費係一個玩法啦。有啲可能你會撞啱免運費咧， 哦幾好 咁，咁就係成件事裡面最吸引嘅地方。係 咁啊，總之做個精明嘅消費者啦，咁啊呢個題目再帶後一步係乜嘢咧？可能嚟緊咧，呢個 3D 打印咧會成為咧網購嘅最熱話。點解咧？其實今時今日咧，好多嘢都已經用 3D 打印咧都打印到出嚟啦。外國有啲例子嘅啫，內地有啲例子都係啊，打印咗架車出嚟啦，打印咗一層樓出嚟啦，打印咗食物出嚟啦。咁嗱，食物嗰個我哋抌開先，因為太複雜嘅討論啦。我同你都唔係專家，咁入邊牽涉到好多嘢啊。喂，分子啊，有冇致癌物質啊？食物安唔安全？我哋抌開先。咁我哋單純啲，打印架車出嚟。如果有一日一個大廠牌，德國廠牌，每架車都同你講話，佢打印出嚟嘅，你夠唔夠膽揸？ 我去睇物料， 你睇 material 啦，你睇如果碳纤咁，可能你好惊啦，因为一撞就碎晒啦嘛。咁啊，如果喂佢可以用到一啲好坚硬嘅物料，比美钢铁，你又得唔得？但系轻身啲。咁可能你會諗， 可以諗嘅其實 係啦，即係嗱呢啲一定係next generation。 即係你都明啊，我嘅工作其實係會同呢啲嘢 係啊掛鈎 啊，所以我對呢啲睇得好緊嘅，所以我睇個 網上 買嘢啦， 係 佢哋話喂。 呢、這個嘢好唔好啊？喂，我話個碌唔得啊，個碌好容易，好容易爛喎、啊。即係我係可能會睇呢啲啊，係啊，我哋做呢啲啊。 你唔係 PC， 你係 QC 啊，咁啊，真係啊，咁啊，大家即係上網買嘢，即係無論係新嘅產品，以至喂一啲喂食咗十幾年啦，但你都要睇翻好多誒唔同嘅食品含量標籤、啊。 喂，不過話時話、嗯、你啱啱講除咗車之外咧，我其實早即係早一年度啦，其實睇過、嗯，喂，其實而家講緊係化妝品係用 3D 打出嚟。 哦，係咩？ 係啊，即係嗰啲眼影啊，跟、嗯、住然之後嗰啲胭脂咧，係可以直接把 printer 度印。 喂，嗰啲又唔知得唔得嘅咧？啊，真係所以即係要睇睇諗諗度度啦。咁 即係你中意咩色，你只需要點點咗佢，然之後就可以打印出嚟咯。 係咁啊，買乜都得嘅，唔好過度消費。 冇錯， 應使得使， 同埋最緊要安全。 係啦，冇錯啦。 清晨，秋空去趟旅行，结伴回斗，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够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慰问世界在变更。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痕。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中求天，凭着 自己冲过终点线。 一分钟文化之旅。PC 施俊卿， 围村记载住香港好多古老嘅文化，当中包括建筑特色、传统习俗同埋饮食文化。早于宋元时期，唔同宗族嘅先祖先后迁入香港嘅地区，包括新界嘅邓族、汶族、廖族、后族、彭族、土族同埋九龙族员嘅林族。数百年嚟，呢啲种族都喺香港落地生根，建立祖祠同埋祖坟。更加将迁移的经历、立村的过程和地方的风水建筑传承下去，给我们了解不同宗族的历史源流和发展，以及宗族之间的关系。围村文化拥有不同的特色，例如是本地舞麒麟、哭嫁歌、宗族的口述传说、传统的婚嫁仪式、点灯、食盘、打照、传统的乡村建筑，每一个都各有特色，记载着香港的变迁。而当中食盘就是本地新界的围村传统，在宗教的祭祀、打照、婚嫁、添丁、点灯等的场合，烹煮的盘菜称为食盘，族人都会围坐而食，象征团结。盘菜是新界本地宗族乡村传承了数百年、保存至今一项独特的饮食文化，不单止是有维系族群的作用，而且具有确认宗族成员身份的社会功能。 好，听完 PC 的 check 文，有什么可以呢课外阅读啊，再发表一下呢？ 哇，我觉得一分钟其实真系讲唔晒， 考你功、啊、功夫啊，直情系 围村文化真系多不胜数啊、嗯！如果你问我，即系例如打照啦，其实都我哋讲紧每年有一个十年大照嘛，元朗。 嗯， 系啊，喂，你有冇去过睇大戏啊、打照啊嗰啲啊？ 冇啊，真系，因为我自己咧，唔系识好多。相关住围村嘅朋友，嗱、嗯，我有啲朋友真係识好多， 係 啊，即係佢哋有啲又围村大啦，有啲又根本上条条村佢都係有朋友喺嗰度嘅。我就真係由细到大呢都唔识啲啊村屋嘅人，住村屋嘅人係有嘅，但係呢住围村人真係一个都唔识。 喂，我真係要话俾你知、嗯、其实最吸引到我嘅系乜嘢啦，即係你睇我身形就知啦。 係啊，就系、是、 食啦。喂，其实每年打照呢，佢嗰个大气棚外面呢，喂，都有好多美食、 啊。哇，有正嘢，乜嘢？讲嚟听下先。 系啦，即系炸鳝碌啦。 哇，炸鳝碌 系好， 一嚟已经好夸张。 系啊，真系好少出现噶，其实 系咪啊？ 系啊。 几时啊？嗰、那個、大照等我入去观摩下先。 我听说就应该下年就系啦。 下年 即系仲有几个月啫、哦，下年就系、是、啊，系、哦、啊，冇、okay, 错、okay, okay, 嗯。所以 咁仲有咧，除咗呢个炸鳝碌，仲有咩食？盘菜基本盘啊。 盘菜喂，你食开嘅盘菜同。我食开盘菜可能唔一样，我真系要介绍。 我食开嗰啲盘菜咧，其实系啲大酒楼。跟住咧，俾你做冬嘅时候，龙虾鲍鱼样样齐嘅。 哦，喂， 关事嗰啲嘢咧都摆晒落去。 我食嘅一个盘菜 系点啊？ 喂，我哋讲紧一个大家有机会可以试下。 系， 我哋唔系讲紧一个大盘，然之后装住嗰啲盘菜，系狗脖嚟嘅。 狗脖系咩叫狗脖？ 系啦，你可以网上打狗脖咧都有啊。咁咧系咩咧？佢第一个可能我哋食一个叫黄酒煮鸡。 哇，正喎！呢啲客家菜嚟嘅喎。 系啊。在元朗真的好好出名嘅呢、這個 黃酒煮雞，冬天食暖身係咪先？ 係啦，冇、啊、錯。跟住講講有個大冬菇， 大冬菇 係啦， 係啦。 跟住然之後仲有啲咩咧？ 係食啲本土嘢嘅， 本土嘢嚟嘅。 有冇啲肥豬肉啊嗰啲咯？豬手啊，橫財就手 啦，豬手 啦， 係啊， 發菜咯，發財添啊，發財啊，我想啫，發菜啊應該有嘅呢啲，即係比較傳統啲啊。如果係即係如果嗰啲圍村人成日話食盤食盤，呢啲都係一定會有生菜啦。其实咧，主要都系 focus 咧嗰个好意头嗰个位啊，我自己觉得、嗯、即系家宅平安啦，咁啊有钱揾就揾钱啦，开开心心啦，大概都系一个咁嘅模样咯。我自己看之或者睇到好多唔同嘅盘菜啦，咁当然你话喂唔系啦，依家搞到咧好新派噶，又要加啲松露落去啊，又磨几片松露咁先够雍容华贵啊等等啦。我 PC 开咗张相俾我睇啦吓，哇，好夸张啊吓！ 系啊， 咁啊，我入边系鸡嗰啲基本嘢啦，鱼嗰啲基本嘢啦，哇，嗰啲大冬菇真系唔讲得少，好劲抽， 同埋佢个汤不得了啊，佢嗰个系应该系炖水鸭汤，如果我冇记错嘅话， 哇，其实我都好中意食嘢嘅，不过咧依家新陈代谢慢咗咧，真系唔够胆咁大胆啊，啊唔够胆咁大胆去食咁多嘢，不过即系偶一为之啦。 喂，同埋重要咧就系你饮啤酒噶嘛， 有啱饮饮饮饮， 佢系用战斗碗饮噶，佢都系用嗰啲， 咁计啦。 同埋佢 围村系咪先？ 系啦， 冬 用高只脚坐板凳食咁样系咪啊？系啊，咁大家又可以认识一下啦，一啲唔同嘅围村文化啦。咁啊，除咗饮食文化之外，其实如果你去到一啲村入边，咁你首先尊重当地人文化啦。 嗯。 围村次文化都真系有嘅，啲三郎到周街都系啦，啲狗咧会一见到你系陌生人就狂吠啦，呢就系围村次文化。 同埋其实围村有好多古迹喺度嘅，即系可以去睇。 嗰啲书室啊， 系啊， 即系好，你都知啦，围村咁大，实会有啲即系书香世代啊，咁啊有啲文化嘅气息，大家又可以睇啊。旧时我咪好中意去嗰、那个咩嫂嘅食嘢啦，咁舊時真係會哇，即係好遠好遠咁樣入到去啦。咁隔離嗰個鄧氏祠堂隔離咪有嗰個書室，其實都幾有氣氛嘅，同埋嗰度成日都係啲大台愛嚟拍劇取景嘅地方嚟㗎嘛。咁可以大家去觀摩下，睇下記唔記得？喂，原來喺電視台拍戲咪用呢個位咯，咁樣係咪啊？咁可以欣賞下，睇睇佢啦。咁啊，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認識咗咁多嘢，係時候咧食翻個早餐啦，好唔好 ？PC， 喂， 行 啦， 好， 好。 形态观众，眼睫年轮穿巨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讲的东西很多，最怕要上正常。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